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欢迎大家嚟到 睡处香江 啊，系啦，咁 大家一见都系咪觉得好失望咧？ 系啦，即系张译本身，我哋其实咧今朝都谂住佢会上嚟咧，就同大家即系交代一下啦，即系呢几日佢又俾人追击啦，跟住 Facebook 又俾人洗版，之后俾人禁言添，系啊，啱啱佢好似琴日啊，定吉。今日朝早又俾終於開翻佢個 Facebook 啦， 啱啦，終於解封。 咁佢亦都喺早一個鐘頭之前，咁佢又即系叫出咗個聲明啦，咁樣咁係啦。咁但係佢即係佢今日就仲要喺中大都叫處理一啲佢自己嘅私人事務，咁所以佢今日都嚟唔到。 係啦，咁所以就可能下一次佢再翻嚟嘅時候咧，咁就可能再叫佢同大家交代一下咁啦。 即係其實咧，即係呢。呢、這個星期啦，應該咁講啦，咁就即係見到中大或者係唔同嘅校園都發生咗好多即係新聞，咁都係圍繞緊民主牆。 係啦，但其實咧，成個焦點其實已經由呢個港獨 banner 轉移咗去民主牆。 係啦，即係其實成件事係點咧？即係如果即係大家有即係收聽上一集節目啦，即係上一集我又揾到嘅，咁就即係就阿張亦就喺度講緊即係。佢喺中大文化廣場嗰度，咁就即係後邊就即係貼有啲有學生就貼咗一啲叫做即係宣傳港獨嘅banner， 咁然之後有啲保安就嚟清拆咁樣樣，咁跟住佢就即係阻止咗咁樣。咁其實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 都有一連串 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反應，即係迴響咁樣樣，咁又有即係有 特別係即係唔小心辣咗班中國學生啊，係啦，成班玻璃心啦。 咁即係我哋喺呢度嘅時候，即係都解釋一下究竟其實即係中大呢幾日發生啲咩事咧。咁其實源頭咧就係、是應該係星期四定星期五啦。咁就即係有一個就係叫中國嘅留學生。咁就去咗文化廣場嗰度，因為咧有人就因為即係上個星期啦，咁就有班男師就去咗文化廣場度，即係叫做示威啦、抗議啦，咁就導致到咧隔咗幾日之後就會有一堆即係香港獨立拒絕沉淪嘅宣傳海報，咁就黐咗喺民主牆嗰度，咁然之後咧咁就有個中國留學生就去即係撕佢哋啦，咁就女學生嚟添。咁跟住佢撕嘅同時咧，咁就即係有學生會嘅人，咁佢又見到，咁然之後跟住佢就上去文化廣場，就同呢個中國留學生就理論。咁跟住喺理論嘅途中咧，咁佢都喺度即係嗰個中國嘅留學生就喺度一路講啦，就話你哋黐得上去，點解我唔搣得佢落嚟啊？咁樣樣咁， 你哋有權黐，我就有權搣落嚟啦。咁啊， 咁好搞笑喎！仲要佢哋最後用即係英文去對答添喎。 啱啊！即系咧，我又谂起咧，即系岔开少少咁讲咧，即系依家咧，我直称得支那人啊！即系而家咧，就算即系譬如你喺外国或者可能喺香港咧，都其实多咗好多支那人咧，譬如过嚟问你问路咧，都系会特登用英文嚟讲噶。 其实我觉得唔系坏事啊， 唔系坏事 啊，系啊，即系叫佢哋都叫，即系唔会唔起码唔讲呢个。支那語先啦， 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哋係想掩飾自己身份咯。雖然我一聽就聽得明係肯定係支那人講嘅， 或者其實我都覺得好諷刺，即係你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佢哋啦，佢哋會叫自己中國人啦，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但係佢唔係用翻自己母語，反而係用一啲其他嘅語言咁樣。咁係啦，咁即係 你拆開咗啦，拆開咗啦， 拆開咗頭先。我哋翻翻嚟先，咁即係繼續講翻就係中大成件事啊，咁跟住。跟住之後咁佢 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咁就同呢個中國留學生就喺度即係互相喺度即係講。咁其實大家當中咧都討論到一啲就係、是、即係關於民主嘅意義。咁但係我哋今日係唔會講嘅，係 啦，留翻俾周雪峰自己講。 因為其實我哋應該係早兩集之前咧就一直都話咧，下一個星期就要講呢、這個即係民主究竟係啲乜嘢。即係如果有聽再之前嗰一集咧，我哋都喺度講緊即係關於一啲民主嘅進程啊咁樣。咁但都一路都係未去到呢個究竟咩叫民主嘅，咁、啊、我相信啦，下個星期應該會講翻嘅。 係啦，同埋周選美應該又有啲新嘅體會啦，對民主。 係啦，咁咁係啦，咁去到就係、是、即係撕完啦，咁又鬧完啦，咁嗰一段嘅視頻咧。video 都是叫做封存，即是不只在香港啦，或者在、即中国都很多人看到這樣。咁唔同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咯，即係有人就將個即係視點就批評咗喺個話，哇！而家點解啲大學生啲英文水平咁嘅？ 係啦，有啲又 focus 咗去話辱華啦，即係用支那人呢個字。係 啦，又唔係嗰一段片應該係未去到講支那嘅，但係有啲人就會 即係再早啲，即係話淨係嗰個留學生撕。 係啦，留學生撕嗰陣時又未去到嘅，係啦。咁總之又係因為呢單嘢，跟住又。有一堆人又係走上去即係搞事啊！咁今次搞事嗰班咧就唔係藍絲，唔係土共嗰堆啦，就係、是、一啲中國留學生啦。咁即係我上網啦，都見到有一部分就係、是、即係佢哋會有一個群組叫咩咩帝國霸， 帝霸嗰只啊，好勁抽 啊！個 page 真係好有趣啊！叫咩咩帝國即係佢哋一啲 帝霸中。央集團軍啊，括弧小組，咁但係小組咧，係咪啊？我睇到 係啦，咁即係簡稱就帝巴啦，呢、這個 都有三千幾啲，我咪睇錯 page 啊，唔係， 應該 係即係三千幾個人 like 啊。 系啦， 五千幾人 follow 都 OK 喎。 咁佢哋就召集咗好多，即系叫一啲好愛國嘅留學生，係啦，咁就去即係進行一啲即係示威啊，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佢哋就好興啦，叫一啲叫表情包嘅。咁我琴日就翻中大睇過，咁哇，即係好豐富。而家即係成個中大的民主場咧，即係有一格就係黐住咗一啲即係關於即係港獨啦，即係香港獨立拒絕沉淪嗰張海報啦。咁而更加大嘅部分，即係中大有五塊民主場嘅板嘅。咁一塊就係黐咗啱啱我講嘅即係香港獨立啦。咁而另外有三塊板咧，基本上都係俾。嗰啲中國留學生嗰啲嘅表情包，佢哋叫做，即係其實我到而家我都唔明嘅，佢哋點解會可以將一啲咁柒嘅嘢黐出嚟，或者 係 即係有少少稍微有少少美學嘅人望到呢張嘢都唔會。 咁事實上你真係冇冇 文化問題啊？係 啦， 係啊。咁係啦，咁跟住總之即係而家肯中大嘅民主場又好豐富啦，咁繼續我即係講返啦，咁嗰陣時就係、是、即係開始有好多人即係討論啊，或者喺度拗啊咁樣，咁呢張譯呢喺當其時呢就即係佢當然係支持就唔俾啲人去撕繼續撕一啲即係民主場上面嘅嘢，因為始終關乎呢個言論自由啊，即係你唔可以去叫做打壓或者去消滅人哋嘅言論，而係你應該係貼翻一啲自己嘅觀點出嚟去反駁其他人嘅言論。咁喺途中咧，唔知點解可能張譯喺度嘅關係咧，又係好多人咯，跟住又搞到，跟住即係就有即係呢啲中國嘅留學生就同即係喺度鬧佢，跟住就話啊，你試下翻中國啊咁樣樣，我唔係佢係話咩？我包你翻唔到中國咁樣 啊，好似係佢跟住錄影啊錄影啊，跟住包你翻唔到中國咁樣。咁嗰晚就好似係話係。好似咁啱嗰晚又係話中大學生會其實就開咗個記者會喺嗰晚咁樣。咁同埋咧話説即係拆開少少咧，如果大家真係想睇叫做比較完整少少當晚嘅情況，其實可以去翻蕭雲嗰度睇係啦。 蕭雲即係一個即係叫做記者啦， 本土嘅 幾出名係啦。咁係啦，咁即係就係因為呢件事咁就即係張譯就。就喺度鬧，講曬錯啊！翻中國啦，冇黐牙人係啦，係啦，唔知講咗一亂。 我示範唔到佢嘅霸氣。 係啦，咁呢單嘢又係因為呢單嘢咧，即係又將嘢又搞咗單嘢出嚟， 係啦， 跟住又有一單新嘢，又再即係發酵咁樣。 啊，咁即係佢呢段就佢鬧，即係屌你老母之賴人咁樣呢段嘢咧，咁就又瘋傳咯。即係前幾日就民主場撕海報嗰啲嘢之後，跟住又另一段瘋傳嘅即係 video 啦。咁就係、是、好哇，即係呢個我都覺得有啲黑人憎嘅就係、是、咧，佢淨係 keep 咗張譯嗰一段鬧人嗰段咯。但其實你前文後理其實是沒有的，即是他們傳一路傳出去，特別在你說藍絲的群組或者是、一些即是傳去中國的群組，其實全沒有前文後理，你只是會見到就是張揚在那裡屌你老母之賴人， 這個就是 media 啦，是、啊、最精彩的、啊、最多、這個、 最 juicy 的、啊、是啦、啊、那一刻、 啊、所以就即是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周樹峰的 Facebook 咧，跟住就開始好多好多中國人就在入面留言啦。 其實唔止其實唔止周樹峰啦，即其他可能本身曾經譬如有 comment 過啊嘅人啦，咁都好似話即都有收到多啲五毛係咁 PM 你轟炸你咁樣。 即基本上你只要是在下面留個言係撐，我冇我冇我冇事啊，我唔出名，我唔出名，低調啊！ 你過咗今日嘅節目，你又死啊！ 又俾人炸啊！咁係啦，咁總之就因為呢段即係 video 啦，咁就又去咗一單新嘅嘢咯，咁就喺即係新亞學生會嘅會長啊，佢就 黃奶共啊， 黃奶正啊！系啦，即系呢个院长咧，咁佢就即系走出嚟，咁佢就出咗篇声明啦，咁就话喂唔得喎，你学生你愧对啊呢个中国啊，你都系中国人咯，系啦，即系愧对呢个钱穆先师啦，唐君毅啦，咁钱穆同埋唐君毅就系即系我哋中大新亚书院嘅叫做创校嘅 创院啦 ，co-founder 啦，我哋叫系啦，即系 懒系英文好啊， 创校嘅即系先言咁样。咁跟住，哇！咁佢跟住，即系呢个黄乃正出完呢一篇嘅声明之后咧，咁又系，即系喺我哋学生眼中睇完又真系骂声四啊！即系佢连点解即系钱穆唐君毅当初走落嚟香港呢一件事，点解要创立新亚书院，其实佢都冇讲咯，即系佢净系话啊喺呢、這个即系中华文化呢个咩石果飘零嘅时候啊咁样，咁佢哋就走咗落嚟，然之后就 点解咁多？即系正如上集即系周树峰都有讲到啦，咁即系黐捻线嘅，即系当时咁钱穆同埋其他人，其实佢哋嚟香港都系为咗要反共噶嘛。 系啦， 咁啊即系正如上集再讲嘅就话，其实中大嘅三个旧书院，即系崇基学院啦、新亚书院同埋呢个 要强就 系 学院 书院啦，系啦，即系佢哋本身嗰、那个宗旨都系为咗要抗共啊嘛。咁但系依家其实即系最系特别，即系我哋成日讲讲到抗共一定系提咗新亚先噶嘛。 系啦， 咁但系佢偏偏咧第一个就走出嚟打共。 嗱，即系新亚好明显就系、是、即系嗰阵时即系钱穆佢都讲啦，啊，点解佢要落嚟？点解佢要？避開即係共產黨，佢都話，因為共產黨就係消滅咗好多中華文化，將好多一啲即係中華文化或者係一啲佢哋有嘅即係嗰啲道德啊嗰啲嘢就全部都破壞曬。根本係如果你真係要即係建立翻中國啊，佢話一定要消滅咗共產黨啫。咁即係前冇都曾經咁樣講過。咁哇，真係所以就好好笑，好好笑，因為新亞書院嘅院長佢走出嚟，然之後就同你講就話喂。钱穆啊，见到你啊，都肯传下，都即刻激到弹翻起身啊！ 我好怀疑咧，佢出完声明当晚咧，有冇发恶梦咯？即系钱穆报梦俾佢。 即系喂，呢个又系第二样，即系我觉得要提嘅就系话咧，即系院长佢出呢个声明嘅时间啊，系喺夜晚嘅11、12点嗰啲时间咯。即系你如果你真系正正式式上出边声明有人睇，其实你唔应该系夜晚呢啲时候出噶嘛。咁嗰陣時，即係咁啱我又未瞓，咁樣喺度睇 Facebook 嘅時候，又先見到呢篇聲明，跟住，哇！我真係心諗，搞乜嘢？即係一個院長，佢連自己書院個創校歷史都唔知道嘅時候，佢竟然可以攞翻即係創校者嗰啲宣言走去壓，即係叫做打壓一個學生，仲要叫個學生反省自己做錯嘅事，即係佢唔幫個學生或者叫做補個學生都算啦，佢仲要係叫做踩多一腳咯。咁、這、呢個真係即係好氣憤嘅啫，睇到人。咁係啦，咁去到今日啦，即係淨係講繼續講翻呢單嘢就係話，去到今日啦，咁 即係因為院長佢出完呢篇聲明之後，其實新亞學生會咧，咁佢哋都 keep 住有即係講翻， 即係回應， 出翻回應啦，回應翻呢篇聲明啊，咁就講翻就話啊，其實錢穆咧佢係反共嘅，咁亦都係即係講咗。最好笑嘅係新亞學生會佢就喺個 topic 啊，即係唔係上款嗰度咧，咁佢寫致王乃共先生。啊，咁跟住之後，下面就喺個 comment 就同大家講就啊，更正翻唔係王乃共啊，係王乃正咁樣。咁即係佢其實我又覺得好好笑咧，即係特登就係即係話個院長乃共啦，係啊，好簡單咁講係啦。咁佢哋即係會即係新亞書院學生會。哇，好难读，系啦。 咁佢哋 NASU 系啦，佢哋回应完之后咧，咁跟住今日啦，到张毅终于解封咗佢个即系 Facebook account 啦。咁跟住佢今日咧，啊，我唔知又会唔会又激起咧又一波啊？佢就喺个即系声明上面嗰啲我唔讲啦，嗰啲我觉得都唔系好重要啊。最重要系最尾个总结就系话啊，院长，不如我哋咧就一齐，我哋约出嚟一齐学术讨论下呢个关于自由啊大学教育嘅一个即系论坛咁样样啦。佢就话搞一个， 王乃公就肯定唔会应承 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即系中大发生咗呢个，其实我又觉得好我唔知道叫可笑定系可悲咯。其实即系大學即係搞到佢而家一個咁嘅狀態，即係我而家就叫即係畢咗業啦。咁唔係，依家我哋都畢咗業啊，我哋都畢咗業啊。咁但係即係你會見到就係話講緊政府，其實我都唔係叫做政府，因為講緊共產黨，佢為咗即係叫做控制香港人或者叫做打香港嘅言論自由咧，其實真係用咗好多方法咯。咁你特別即係你大學呢啲。你講港獨，你叫做最前衛或者最多，即係最多比較多人附和港獨嘅就係大學生啦，叫做或者叫學生嗰屆，咁佢就專登就喺呢個校園度打壓你咯，咁就令到你唔可以再去繼續宣揚呢一樣嘢，你一宣揚就會繼續俾人打壓，就會出名咁樣樣。 有些人甚至即係佢即係佢嘅 secret 咧都好多 post 啊嘛，咁跟住有些人佢就話：你哋班港獨分子一嚟又屌人老母啊，一嚟又鬧人知鬧人都好唔中意。跟住佢話：咁但係即係佢話點解即係唔可以咁樣坐靜定可以慢慢大家討論下咧？咁但係其實而家講緊係話，即係依家我哋都叫做仲可以口頭上可以講到出嚟。咁但係其實再過多可能幾個月，甚至可能一兩年嘅時候，咁我哋分分鐘其實連討論呢一個空間都冇咯，完全。 即係又係講緊即係今日啦，即係有篇新聞啦，就係講即係八大嘅校長會啊。他們就即討論緊，就出一個叫做聯合聲明嘅嘢，就係話去 聲明嘅呢個香港啊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同埋批評貼咗嗰個阿若蓮喪子嗰個嘅標語咁樣，係兩不不同埋不道德咁樣。 咁其實即係其實你見到就係而家叫做大學校長，他哋都有一個叫做好明確嘅立場，即係當然你唔知呢一個立場究竟係。即係背後有冇一啲叫做所謂嘅勢力去即係叫佢哋去做或者係點樣樣咁？但係你即係大家都會見到，就係而家大學嘅氣氛其實都已經叫做越嚟越唔自由咯。咁所以有啲乜嘢你要講嘅或者真係要去做嘅話，就要喺呢一個時候即係盡量去繼續即係去推出嚟咯。如果唔係，即係可能講緊你過一輪嘅時候。當這個叫怎麼說這個反對的即是這個打壓的風氣越來越再更加奉行的時候呢，可能大家真的變成文字獄了，之後又真的即是今時今日的港共政府有什麼做不出啦。好，那我們即今天在這裡講即中大的新聞啦，就即大概講到這裡，也都好希望啦，下個星期張毅就可以即係上嚟同大家繼續解惑，睇翻佢心路歷程啊。 畢竟即係我哋咧呢啲即係唔係當事人咧講得唔夠 juicy。係 啦， 我諗應該個 feel 數咧不斷咁下跌緊啊。係好，咁咧係啦，咁其實今日咧，咁我哋其實準備咗啲咩俾大家咧？咁係啦，咁咧就話説咁嘅咁。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都、平時可能行街即是放假可能都會出街玩、啊、又或者可能喜歡呢即現在興、周圍去下什麼小店、啊或者懷舊的風氣、啊、好像開始盛行樣啦即不知道大家都會不會有這些即出街去周圍走下去即探險下的習慣、啊嗯、話說呢即我、嚟緊啦，其實都有機會咧，即希望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香港嘅遊記、 嗯、 你平時即會唔會自己咁樣行啊？ 會啊會啊，即其實香港我其實我好中意行咯，但我唔係中意行山嗰啲，我喺香港我自己，反而我係好中意喺市區行咯。 市區行， 即我講緊我 year one 嘅時候咧。 即是你是沒有目的的行啦、啊、 都不是 還是你想行什麼 地方 我試過 Year One 的時候在中大行出去旺角 即是真的行 真的行真的夜晚即是我跟另外兩個朋友這樣叫吃完飯沒事做跟住在中大行、嗯、行出去那我們其實沿路就行馬料水那裡跟住行去、馬騮山這樣行一路行下去 嗯嗯、我其實現在呢、就是、啦即我們、接下來啦多些機會呢其實是想跟大家、想跟大家說一下怎樣走香港啦即聽你上年好像不知道有說什麼啦其實是呢、就是一個大約兩年前萌生的一個念頭啦、嗯、就是因為呢、就是、譬如大家都會說、去旅行啊去旅行啊跟住 去哪裡旅行啊去台灣啊去日本啊樣但其實很少會說在香港、旅行即是我不先執著在、旅行這些定義啊怎樣啦但其實即、很坦白的是你其實知不知道香港有些、有瀑布的 瀑布 是啊瀑布 少咯，少咯， 系啦。咁又即可能即其實香港有啲嘅背景啊，有一啲嘅即譬如可能你知唔知道誒、即你試下求其噏一兩個法定古蹟啊。 哇！ 係啊，即你試下求其噏一兩個誒同誒香港保衞戰有關嘅建築啊。 鐘樓咯，鐘樓就最出名啦。 誒係啦， 我係識呢啲嘅啫。 最出名嗰啲其實大家都噏唔到出口啊。咁又或者可能誒。大家即都未必知道，譬如原來哦，中上環其實都好多嘢行嘅咁樣。咁而呢一、這個咧，其實我當時就大約兩年前咁就開始咗，即係諗住啊，想試一下咧行曬成個香港唔同地方啦。咁同埋特登咧，即都揾咗，譬如話而家即香港有定到譬如法定古蹟啊，或者啲歷史建築嘅地方，咁就諗住即去嗰度影相做個記錄咁樣，係啦。咁然後咧，即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下我上年行呢個赤柱嘅遊記啊。咁、嗯、即係講起赤柱咧，即係你有冇去過赤柱先？ 有赤柱我記得係上一年去過咯，嗯、我自己就上一年。 上 一年 去做啲咩？睇鬼妹。 鬼妹咁一定要睇嘅呢個就係啦，即係赤柱其實。很多外國的遊客好啊，或者真係外國人咧，都係選擇喺赤柱度住，靜啊，同埋對海咧。咁佢哋又通常都揸車啊，有啲錢咁樣樣啊。咁但係其實赤柱都好多叫做本地人嘅，其實嗰度，但係唔係叫做住海邊嗰啲位咯，肯再行入去一啲村屋。 即 係 馬坑村嗰啲。 我唔知道個村名啦，嗰度係啦。 系啦，咁其实即系点解拣今日拣咗同大家分享去行赤柱咧？即系除咗呢、這个因为啲相俾佢而整理之外咧，咁都系因为即系上几集我哋都讲咗保卫战啦。咁然后其实喺最后嗰几日咧，其实即系喺赤柱咧，其实都有打过一两日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喺。而家啦，咁我其實都有啲嘅建築啦，咁其實都係同保衞戰有關啦，咁都所以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係啦，咁就事不宜遲啦。咁其實咧，我可以先去第一張相先。其實咧係一個 Google Map 嚟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即係自己 mark 低咁樣啦。咁如果冇興趣就聽下都得嘅。咁其實咧，即係我當日就禮拜六去啦，咁即係其實係禮拜五星期五晨突然間好想出街影相，咁所以就決定依不如去赤柱啦咁樣。咁咧其實我就第一站咧係喺赤柱監獄前面度落咗車，咁然後就係藍色線最嗰條路就係經呢、這個西灣道、東西灣道係啦，東頭灣道唔好意思，東頭灣道。咁然後就落咗去，然後咧之後再踩翻上山咧，去呢個和馬角道上到去赤柱炮台呢個位置啦。咁跟住再落翻山啦。咁跟住再喺赤柱廣場啊，即係最多人嘅地方就行咗個 round。咁跟住就最後咧就喺呢、這個美麗樓嗰頭附近咧就睇日落，咁然後就閃咗人啦。 其實我印象中好難去嘅赤柱係一個， 即係你要去，首先去咗即係中環嗰邊咧，然之後再轉車先可以入到車柱咯。 係啊，我就喺新界出發，就好似搭咗三程車咯。 即係你如果你新界去，基本上咧，你淨係講去嗰程，你都去咗兩個幾三個鐘差唔多。 咁又唔使咁樣兩粒鐘。 因為我記得我中環過去赤柱都成個鐘嘅。 好似係搭到去香港仔，跟住再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哦係啦，咁就可以下一張相。系啦，咁其实点解第一个站会上落喺赤柱监狱呢？咁其实咧，即系有少少历史咧，就系话咁当时咧，其实即系呢个赤柱监狱咧，咁佢系喺日治时期啦，其实系做咗呢个拘留所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基本上啲譬如战俘啊，或者可能一啲重要嘅香港官员啦，其实都系混咗喺嗰度嘅。咁而当时咧，即系喺呢个重光嘅消息散，即系就嚟散出嚟嘅时候咧，咁其实即系英国当然就即刻有谂计啦。啊，我哋一定要俾呢个嘅国民政府快啲去拎到呢个香港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佢哋当时喺。即係日本知道投咗降啦，咁嗰段時間其實咧就已經喺赤柱嗰度咧成立咗呢個臨時政府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第一下已經對呢個監獄有啲興趣咁樣啦。 呢個監獄仲好出名添。 係啦， 即係好多好多電影都喺呢個監獄度取景。係 啦，冇錯冇錯。咁同埋因為即係呢一個監獄咧，其實係即係是專門為一些譬如被終身監禁或者可能判得長期的人，包括有哪些呢？例如即好像梁振英的朋友葉繼寬，又或者可能是 Donald 真。 我記得葉繼寬好像早幾日定早幾個星期死了， 是 是是，然後呢，即是人們就說他隔離那個就是曾蔭權，隔著一縫牆就說真的他們兩個都是那些單人囚房，即是一左邊就是葉繼寬，右邊就是當老真咁樣。 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呢個嘅赤柱監獄都係算係一個比較高防設嘅監獄啦。咁當然即係你冇可能，即係咁我當時咧，其實就咁企咗喺門口咁樣影咗張相，作為一個即係到此一遊嘅證明咁樣啫。咁你當然冇可能無啦啦咁樣衝入去影相，即係肯定俾人捉眼啊咁樣。因為其實嗰度即係你入去之前，其實都有差佬喺度睇住嘅咁樣。咁然後咧，跟住沿住呢個嘅東頭灣道一直落啦，咁就可以下一張係啦，就會經過呢個嘅聖士提反書院啊。咁聖士提反書院咧，其實就好似睇落一間好普通嘅學校啦。咁其實咧，佢喺呢個香港保衛戰或者日佔嘅時期咧，都係有一段嘅歷史嘅。咁話說咧，即係咁喺日軍開始侵港嘅時候咧，咁其實呢間學校咧或者書院啦，這個書院咧其實已經俾香港政府咧招咗用嚟做呢個緊急嘅軍事醫院，係啦。咁當然啦，咁最後嗰幾日咧，咁其實即係去到打到嚟赤柱嘅時候咧，咁呢度咧曾經發生咗一場嘅大屠殺。咁呢個大屠殺咧，亦都係成場保衛戰個規模最大同埋人數死得最多嘅一個地方，係啦，一件事咁樣。係啦，咁就即係嗰陣時係基本上係有差唔多大約200名嘅日軍其實闖咗去呢個書院啦。咁順帶一齊就係話呢個書院咧，其實就都好大，佢同埋都有好多大樓同埋有宿舍嘅。 即係其實日軍係佔領過呢個地方。 係冇錯冇錯，係啦，佢日佔嘅時候咧，同埋即係同埋監獄赤柱監獄咧。係赤柱監獄嗰度咧，即係都一帶都係呢個拘留營咁樣咯，係啦。咁同埋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個咧，咁大家如果有時間，因為我上網咧都見到佢哋係可以安排到導賞團嘅，係啦，同埋好似個人同埋團體嘅導賞團都有。咁大家就可以睇下有冇興趣可以報名咁樣。 其實我有樣想問咧，就係我分唔到咧赤柱嘅聖士提反書同埋呢個中環咧，又有一個聖士提反。 中環都有咩？ 我印象中中環有一個係即係女校嗰間，係咪喺 Kong U 附近嗰度啊？ 哇！你咁樣考 嗰間我唔記得係咪叫聖士提反啦，我記得佢係又係有一間咁嘅嘢。 睇一睇先啦，嗰個係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原來嗰、那個係啦。嗰、那個係女子中學， 因為嗰個原來都係一個法定古蹟嚟嘅，係啦。 咁原來有兩間咯，係啦， 係啦，我都唔知有咩分別。不過就係啦，不過就如果再講追翻遠少少，其實聖呢間嘅聖士提飯咧，佢其實係 有啲咩咁犀利咧？佢其實就係因為由譬如何啟，咁何啟咧係香港第一個獲封為爵士嘅華人嚟嘅，咁所以其實個名銜已經好犀利啦。咁係由呢一班嘅香港商人同埋知識分子咧，去所提即建議去成立嘅英文書院嚟嘅，咁就係專門即個對象當然係俾翻本地華人咯。 咁係啦，咁今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 不如我哋停一停， 停一停，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見面。